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科创领域的大事件有关系。首先我们先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在今天科创在线资讯的部分，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前三季度169家高新区贡献全国12.4%的 GDP， 亚太台风研究中心落户上海，智能交通正式出版发行， XR 场景化迎来爆发点，高德地图上线停车雷达。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有关 GDP 方面的消息。科技部火炬中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1年1到9月份，全国169家国家高新区的 GDP 达到10.2万亿元，约占全国 GDP 的12.4%。目前，国家高新区聚集培育了全国36.4%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67%的科创板上市企业。国家高新区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到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一半，中关村、张江、深圳、东湖等高新区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深圳、西安等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到所在城市比重的20%以上，成为了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近日，亚太台风研究中心在上海揭牌成立，将聚焦台风数值预报以及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台风科学观测实验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及多尺度台风机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该中心将在台风科学数据观测实验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和多尺度台风机理等方面开展研究。据了解，亚太台风研究中心位于上海临港新片区的国际创新协同区，是由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提案，在上海市政府和中国气象局的共同支持下，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举办的新型研发机构，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国际性台风联合专业研究机构。旗下设置了亚太区域台风实验中心、台风数值模式研发中心、全球热带气旋研究中心、多学科交叉中心和孵化基地等部门。世界气象组织在汇聚全球台风以及相关学科的科学家，围绕台风防灾减灾核心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研究和技术应用开发等方面，为研究中心提供协助和支持。中国气象局将依托研究中心，针对台风监测预报的重点技术难题，与全球相关科研业务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提升区域防灾减灾能力。日前，智能交通影响人类未来发展10到40年的重大变革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书是在交通强国战略的指引之下，国内首部系统阐述中国智能交通发展现状和前景的专著。全书结合了中国视角和国际模式，以立体化方式全方位分析并阐述了智能交通建设的中国模式。智能交通作者为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全书33万字，分为12章节，涵盖智能交通的主要领域，包括智能交通运营商、智能信控、智慧停车、车路协同、智慧高速、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地图 MaaS 出行服务、智能交通和碳中和、人机混合时代等。这本书不仅阐述了技术和交通行业的融合应用，还分析了30个代表城市的案例，为交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现实参考和方向指引。近年来 ,XR 技术在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持下，正一步步地打破虚拟与现实环境的界限。XR 是 VR 虚拟现实、AR 增强现实、MR 混合现实的统称。2021年冰封多年的 XR 再次登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复苏被纳入到了更加火爆、更具有前瞻性的概念元宇宙。数据显示，2020年 XR 设备的全球出货量仅为700万台，但预计今年全球 XR 头显的市场出货量有望达到1200万台，到了2024年将会跃升至5700万台。业内人士指出，虚拟现实时隔6年之后重新站上风口， 得益于包括重量、视觉、交互、成本等一系列技术和体验上的提升，也反映出了 XR 产业生态的逐渐成熟。业内人士表示，我们正在迎来快速扩张的 XR 产业时代，在数字技术应用和新基建的支撑下，我国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数字化高潮。而 VR 作为下一个移动计算平台的载体，不仅正在塑造电子竞技的新格局，还将带来更加颠覆性的全新体验，创造更加自然的交互方式。日前，高德地图宣布上线停车雷达新功能，通过超过百万的全国停车场数据，可以为用户智能推荐目的地附近的多个以及首选停车场，用户一键导航即可前往，无需再单独输入查询，带来更加高效、更便捷的出行体验。目前，用户使用新版高德地图，在驾车页面输入出行起点和终点后，上滑点击工具栏当中的停车雷达，即可查看终点附近有哪些停车场，以及他们的具体位置、距离终点有多远、车位情况、停车费用、在路边或者地下、是否是内部专用等非常丰富的信息。停车雷达还可以根据大家是否常去提供更优的排序，用户可以据此进一步做好停车规划。据了解，为了解决找停车场的痛点问题，截至目前，高德地图已经提供信息搜索、行前规划、行后引导和 UGC 问答等全场景的智慧停车导航服务，未来还将继续深入解题，提供更多出行解决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接下来呢，我们走入的是科创面对面的板块，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科创产品，这个产品呢非常的有趣，其实我到目前为止也很难用一个词儿来去概括它是什么。在我们现在的应用电脑办公的环节中呢，大家可能会用到一些产品，比如说鼠标，笔记本电脑呢上面会有触控板，做演示的时候呢还会有激光指示器。那么今天我说的这个产品就是把我以上说的这几个环境融合在一起。那么带来这个产品的呢是一家创业企业，它的名字叫做起点跳跃科技。介绍一下今天来自起点跳跃科技的创始人习佳杰。习总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佳杰已经给我演示了一下这个小东西啊。有多大呢？我可以跟大家这么来说，基本上它的外形就像是一个打火机啊，那么长，比一个打火机呢略微宽一点点。 对， 这个带给我们的一些实用的这个环境呢就非常的有趣，它把鼠标、指示器、触控板全都结合在一起。 对， 而且不仅仅是桌面电脑能够用，连手机都能用。 对， 连上这个小东西之后呢，你会发现连手机上都出现了那个可以来去像鼠标一样的一个点。哎，对，你形容的更准确，叫做光标。所以这个还是很有趣的。关于这个产品呢，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说啊，你是怎么样有这个奇思妙想的。在做产品之前，我其实很想了解一下你这个人，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背景，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创业走这条路呢？ 其实这个故事真的挺长的。 嗯， 对，可能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但是也是有自己，就是真的是有理想的这种梦想的。 嗯， 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就说，哎，你的理想是什么？然后我说当发明家。 嗯， 然后很多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就慢慢就放弃了。然后这条路确实很难，但是我觉得可能我是比较执拗的那个。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一定是要做一个创造和发明这方面的人。 你小的时候就想当发明家？ 对，是的。 你小的时候有什么发明创造吗？ 我觉得是我。那个时候是有自己做一些产品和作品。 嗯， 那我想说是什么呢？我受我爸爸影响比较大。我爸爸的话，其实他是也是一个很巧匠。然后他 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其实是在工厂里边工作。 嗯， 然后就是说在一家那个车床厂。 嗯， 然后但是他手比较巧，然后 动手能力很强， 动手能力很强。然后比方家里边去做一些，因为我家也是在农村，然后比方家里边做一些那个，比方水瓢啊，或者是说还有些什么笤帚啊、扫帚之类的，他就完全都可以自己去做。因为小时候， 哦，用车床做个笤帚吗？ 不是，他比方是水瓢的话，他就可以自己做。然后，那他当时我觉得是做什么呢？因为家里边那个时候是有养猪，然后。 其实坦白讲，你要是要做一个什么自动搅拌机、饲料搅拌机是、 嗯、 是挺麻烦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要用人工来去搅拌的， 对 在那个时候， 嗯， 但是我爸爸他就自己去看到这个就是车床的原，就是那个饲料搅拌机的原理， 嗯， 然后他自己买了这种大号的那个。水桶就是铁桶， 嗯， 然后又买来那个就是电动机， 嗯， 然后在车床里边，就车床厂里边，然后弄一些螺旋式的那个扇叶，然后自己搞了这样一个出来。 哦 哇，就是完全 现在这个词儿叫 DIY， 当时应该叫发明家、 啊、我觉得我爸爸的话他是说能看到一些东西之后的话他可以很快的知道它的原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 嗯， 然后这就我觉得特别佩服他的。然后 现在在网上有一个红人也是你们河北人、手工梗， 对手工梗，对 啊，你也知道这个人吧？ 啊，对 你的父亲是不是就是当年的年轻版的手工梗？ 我觉得是有点像的吧对我觉得可能在我的眼里边的话，手工梗的话，它是有点是在做创作乐趣的啊、就是说，可能虽然很多东西不是特别能用，不是特别好用，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我的一个对我自己的认知里边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要做一些更实用性的，然后对人，对就是大众使用是一个。真的实用的而且是带一定颠覆性的产品， 对，不仅仅说我做出一个东西觉得好玩博人眼球，而是这个东西真的能够用，它能产生生产的价值，比如说可以给猪拌拌饲料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小的时候你就在这个环境中耳濡目染，吸收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有点像是 对, 对, 对， 哎，这算是有天赋吗？ 带着一点吧， 啊，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这都是带着一些遗传，我爸爸他是、他也是说物理比较好，然后那个他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然后这个东西我受这个环境影响，而且受他的一些、我觉得他是有这种发散性的基因的话、然后我也是比较发散性思维的，然后我学生时代我物理成绩也很好、然后我在学生就初中然后高中我物理基本上就是说在年级不就是前可能就是满分呢、或者是说那个前一二名的，然后我在高三的时候也拿了我们市的物理竞赛一等奖，然后保定市物理竞赛一等奖，对。 那你后来呢上学学的是物理专业吗？ 我本来是喜欢机械，我想学机械的，然后但是阴差阳错我学的进了计算机专业，然后但是我发现其实计算机跟机械某种上是相通的， 对， 但是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其实计算机行业它的一些可创作空间是比机械行业是会更多的、 对，计算机来指导机械工作， 对， 在底层代码的指引之下机械才能做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功用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说它也是那个就是跟我自己想做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那你上学是在哪里读书呢？ 坦白讲我在高考的时候是有一点就是有点落差、然后就是说去了就是一个比较一般的一本的学校吧，但是我觉得当时按照我正常发挥来说的话，应该是类似像进北航啊，或者是这种、对正常。 太谦虚了、啊，就至少也得是北航那个级别的，要正常发挥就是清华了，是吗？ 没有。对。 所以就是你上的大学其实让你自己不太满意。 对，肯定不满意的。对、 那后来就在这个大学当中就继续这样坚韧的读下去了。 对，我觉得当时也是有点像是头悬梁锥刺股那种感觉吧、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因为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个人个性是比较好强的、然后在高中的时候颈椎出了一些问题、然后高考前的话自己家里边也有一些状况，然后、那当时成绩下来的话我都无法去接受那个成绩，然后对，最后是说我觉得任何、当时我觉得任何我就觉得是说我就不想再去回到可能我觉得不是特别想去说对于当下教育体制这种感觉吗？就是 你没有想过再复读一年？ 没有， 再找一次机会。 对，我觉得是说，首先我觉得这一年的时间我不想耽误，就是我不想再额外的耽误一年。然后，那当时我对我的一个要求和自我的一个认知，我觉得是说，你任何一个大学，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大学的话，它一定能够去满足你的求知欲的，对，所以当时我在进那个学校的时候，就是有点，我是给自己定了很多的一些规矩和要求的。 你在当年就有这样的判断、 对对对， 哇，还是很早熟啊。 对，我觉得当时我对很多事情的一些认知是比较高的。 那你在大学当中都给自己定了什么目标？ 比如是说在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当时定了是学生时代要发表一篇论文，然后那包括是说要做各种一些尝试吧，然后、 什么尝试？ 尝试的话，我觉得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在不断的是在，给自己提要求，改变自己。那这里边是包括是说， 那因为我出身农村， 嗯， 我是比较内向的， 嗯， 那个时候你很意识很清晰的意识到是说，哇，你跟身边的人有点是说无法正常就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我还是在学生时代是非常比较内向而且比较钻的一个人的， 嗯， 那你在学校学生时到了大学之后的话，一个是要社交，一个是说你需要跟更多人去交流，我发现我的表达能力特别差， 嗯， 那个时候我就硬逼着自己去参加辩论比赛，硬逼着自己去那个竞选班委啊，竞选学生会的那些。 今天的你跟我对答如流，当时的你表达能力很差。 对，真的，那个时候的话，我真的，我想表达的一个词儿的话，我可能要想半天才能够去说出来。 那你是怎么实现这个突破的？ 啊、这个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是一种自驱力吧。 嗯， 因为你是你对自己有更高的期待的， 嗯， 但是你对自己是当下是非常不满意的， 嗯。 那你就硬逼着自己去做。 嗯， 我还记得当时我就是竞选班委的时候， 嗯， 那我当了班长，那我当时去上台演讲，上台去开班会， 嗯， 特别紧张，真的特别紧张。然后我还提前把那个稿子写了个稿子， 嗯， 然后写完稿子之后的话，我还在班会之前，我特意花了一个小时，我去背那个稿子，甚至，但是我真的上台之后的话，还是各种紧张，特别紧张，然后。那但是看完班会之后的话，哇，真的特别紧张。那种状态的话是说，我就是我没办法去很放松的去跟大家去交流。 嗯， 那开完班会，然后我们班女生很恶搞的去跟我开了句玩笑，她说：“哇，佳姐，追悼会总算结束了。”对呀、 啊，哎呀，这个是青春当中难忘的记忆和经历， 对对对， 非常有趣。那你在上学的时候，当时本科院校你觉得不太满意， 对， 那你是不是就打算要继续，比如说读研究生，再换一个学校，是有这个想法吗？ 嗯，其实当时的话，我没有特别去读研究生，然后就是我这是直接选择工作。 嗯， 那当时我也觉得是说。嗯，首先我觉得在学生时代，当时对自己的一些积累和认知，我觉得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当时我能自己能做到的很多，绝大部分当时的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认为你毕业就具备了一个研究生或者博士研究生的能力？ 没到博士，但我觉得是至少是半个研究生的能力吧。 啊，所以毕业之后就去工作了。 对， 那是这个工作是指你就开始创业了，还是先进入一家机构工作呢？ 那我先进的是 HTC。然后是最早做智能手机的一家公司 啊、哦，这个品牌当年很火。 对，当年 我说的当年至少得十年以前了。 对，就真的就正好是。 哎，我印象中它当时应该在全球的市场份额都能够排到前两位吧？ 对，是的， 哦、 它甚至是要比肩苹果的。 嗯， 然后那当时我们是在最早一批进入到智能手机行业， 嗯、 然后最早进的是这家算是 top 级的这种手机公司的。 HTC 当时的工厂或者说你工作的地点不在北京吧？ 不在北京，是在上海，是在上海、 哦。 当时我在上海。 那第一份工作你做什么呢？ 当时是做驱动开发、驱动研发。 什么叫驱动研发？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说，你的手机屏，它原本可能是它怎么我怎么感知到它的触摸， 嗯， 然后它怎么去跟你这个系统做一个交互， 嗯， 然后它去相，这就是一个驱动，就是让这个硬件它工作得更好。 这个不是那个屏幕自带的吗？它电容的屏，它有压感，它不是自带的吗？ 可能很多人以为好像是说我们拿到产品来就是一直好用的， 对啊、 但是就比方是说你这个屏摔了之后的话， 嗯、 然后它就一触摸不好了，或者说屏显示不好了， 嗯， 它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需要有这个驱动来去把它的一个相关数据调得更精准， 嗯， 包括你可能这个怎么让这个，你看有的手机就很省电， 对， 有的手机就很费电， 对， 那其实我们当时负责的就是说一些。功耗的调整， 嗯， 然后 CPU 的一些调频调压呀，然后各种用户场景的一些调试啊， 其实这个也就能够证明有一些手机它的那个就是触控感很流畅，而有一些可能就觉得有卡顿，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驱动这一块 啊、 哦嗯。 那做这个做了几年呢？ 我当时做了有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那后来不做的原因是要创业呢，还是有其他的更好的工作选择？ 当时是说。因为我觉得是说我很喜欢硬件这一块、 嗯、 然后做驱动当时我还挺开心的、 嗯、 然后当时后面我觉得是说对于未来我还是想做更多的事儿的、 嗯、 然后那我就想说自己拓展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嗯、 那技术层面我就去了另外一家、 嗯、 其实是 HTC 的兄弟公司、 嗯、 当时HTC 害怕 他的那个操作系统被谷歌闭源， 嗯， 然后那他就自己在研发操作系统， 嗯， 那我们当时进的那家公司是就是把谷歌的安卓它的底层实现从 Java 翻译成 C 加加， 嗯， 可能这个的话就是一些比较术语性的东西，就是他做了一些自己的操作系统的转化， 嗯， 那我们当时去做那个事儿了，是。那我在那里边有待了有三年，然后就是整个从知识体系就是打通，但是后面的话我觉得是说其实做手机这一块啊，就是说它需要的整个人员配备是非常大的，而且从这个系统操作系统领域来说的话，你要想做一些可作为空间是比较窄的。 嗯，没此话怎讲，就第一你说他要的人员配备很大，第二又说他的空间很窄，这个中间没有矛盾吗？ 它是这样子，就是说就相当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体系，你要在这里边想做一些创新性的东西出来，就会比较难。 嗯， 因为它太成熟了，而且是说你要想做一些什么改变之后的话，那你要牵扯的整个上下体系的面就会就特别大。 嗯， 然后那当时就双创很火。 嗯， 那个时候包括智能硬件呀， 对 对，那种各种技术啊都是井喷式的这种发展。 嗯， 那个时候我这些东西就会非常勾起我的这种对于这种创新性的东西的那种热情。 嗯， 对，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了创客空间这个词儿。 嗯， 然后创客空间的话就是很多那个比方类似工程师啊，或者是说一些什么技术爱好者，他们会聚在一起。 嗯， 那个地方的话有很多人，不是有他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器材，包括什么 3D 打印机啊， 嗯 ,CNC 车床啊，还有各种一些那个你可用的东西，那里边大家就聚在一起啊，然后就是说那个技术交流、火花碰撞、大家一起把产品就把对应的 idea 去做出来， 极客的天堂， 对，极客的天堂，哇塞，那个时候，因为其实你在说读过一些老外的一些，你说哇，很多一些创业公司是从车库出来的， 对， 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说那个就是说。就是初创创客的一些车库一样， 那个时候一定很兴奋，找到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大家一起在做一个事情，奔着共同的目标。 对， 就是这种兴奋的感觉，其实人的一生可能也很难碰到几次。 对，对， 所以你从那个时候就打算要开始自己创业了吗？ 那个时候还不敢说创业。 嗯， 坦白讲，就是对自己的认知的话，你就觉得其实自己的面还是不够宽的。 嗯， 然后。 但是在我看来，你经过那两家公司的历练，硬件和软件其实整个体系都已经打通了， 对， 应该算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独当一面了呀。 对，其实我觉得在 HTC 的话，你对于一些工作的流程、 嗯、 包括是说对于一个产品的把控、 嗯、 其实你有比较深的了解、 嗯、 但是其实你要真的去做真的创业的话，它是对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特别高。 嗯，你的怎么个高法？ 你的沟通能力， 嗯， 你的承压能力， 嗯， 还有你的人脉资源能力， 嗯， 然后这方面还就除了那技术之外的话，有太多的面要去涉猎。 嗯， 对，那真的进入到创业状态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原来的积累的话是只是可能九牛之一毛一样那种感觉。 嗯， 对。 所以那段时间就接着在当一位快乐的极客是吗？ 对，当一位快乐的极客。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作品、 嗯、 也就参加各种比赛啊。 都做过什么？ 那当时我们做了一款是说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当时有点是比较理想情怀，我们是给一个就是残障人士，就给残障人士、 嗯、 比方上臂缺失的人、 嗯、 然后这种人的话他怎么使用输入设备，比方是使用鼠标， 嗯， 他怎么使用，那没有手的话你怎么用呢？但是我们就想了一个解决方案，是说你既然手不能用，那其实你的头还是很灵活的吧。 嗯， 然后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头戴机电式的一个鼠标。那因为你头在转动的时候可以就像那个设备就像是说戴在头上像一个耳机的样子、 嗯、 就像主持人你现在的样子、 嗯、 然后我头部的转动就可以实现一个光标的移动。怎么样？就是因为顶部是有个陀螺仪，小的陀螺仪，然后那个你的上下点头的话就可以光标纵向移动 啊、哦、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很灵活。 对， 那我在这个时候的话是说我怎么实现单击双击。 对啊，怎么确定、啊、 单击双击其实也有很多解决方案、 嗯、 有的方案的话可能比方你用牙齿咬一个东西、 嗯、 但是不干净。 嗯， 但其实我们当时想到是说人的其实牙齿咀嚼肌是比较健壮的。 对， 轻微咬动你的牙齿咀嚼肌是就 脸这块就能鼓出来。 对对对，就鼓出来对，我们当时就采用一个是消费级的传感器，轻轻靠在你这边、 嗯、 它就能检测到、嗯、那我轻微咬动就可以实现这个单击双击的效果、 哦、 甚至那个就是说右击啊效果、 嗯、 那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之后的话，我们现场比赛的时候干嘛？我用它来打 CS， 效果怎么样？ 效果特别爽， 就 特别震撼， 比用手还要灵敏吗？ 我觉得差不多少的，差不多多少的。除了可能有一些，比方要用快捷键，然后换枪、换子弹那种感觉，但是我正常来说，我瞄准之后，当当当开枪，然后那种轻微摇动就可以咔咔咔开枪，那种特别。 这个操作感跟你用手操作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会有一种更贴近实战的感觉。 不一样，对对对。然后， 这个创意真的好棒。后来有变成产品吗？ 我们没有是把它真的去产品化，因为我觉得也是考虑到是说它的受众人群还是受限的。 嗯， 对，毕竟还是比较有小众的嘛。以前对，后来我们就把它。我就把它就是写成一篇公开文章去发表了，发表到无线电杂志上面去了。然后那这个的话也是说作为自己一个就是从创客，然后也是半个创业者的一个理想情怀吧。然后他如果说能够受益到更多人，别人能做出来，那也是好的。 所以刚才这个创客的这段体验对于你来说其实是一次练手， 有点像是。对， 接下来是不是即将会进入到创业的阶段，以及创业的起步，包括走到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看起来非常有趣的这个小产品，中间又经历了什么？我们上半段的访谈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一会儿见。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穿梭，且看他口若悬河，衣上有风尘，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时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爱看英雄，道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黄粱，神鬼之意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江山一儿老妈几度斑驳，痴儿侠女奈何情多，酒剑随马他乡一刻，白衣不见桃花如昨， 哎呦嘛时候自己门第呢，搞外啊，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黄粱，神鬼之意啊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他故事的这位嘉宾是起点跳跃科技的创始人习佳杰。再次欢迎佳杰，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刚才上半段呢跟我们讲述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进入到了计算机的这个领域，而且呢是一位特别热爱动手的一位年轻人。 嗯， 然后其中呢也有很多创客的一些体验和故事，但是讲到上半段的故事呢依旧还是没有进入创业的这条路。 嗯， 当时还是处在一个试水的阶段。 是， 后来是怎么样就开始打算自己去创业了呢？ 嗯，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当时做完那个作品之后的话， 嗯， 然后其实也是有一个契机，然后让自己就是说进入一个半创业的状态。那个半创业的状态是说，当时有联合利华、青扬，他们在寻找一些相关的这种创意营销的黑科技产品。 嗯， 那当时他就在各个创客空间，然后各个那个就是平台去发布他们的一个需求。那他当时就包括从广告公司还有创客空间里边收集到十几个 idea， 当时我也给他提 idea。 嗯， 我用3-5天的时间，3天多的时间来去想这个方案。那就用一晚上的时间就把那个方案去实施出来了。 什么样的方案？ 那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青扬他们的主打产品就是一个洗发水。 对呀， 啊，对， 就是洗发水嘛。 然后，但是洗发水上面呢，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一些这种创意互动呢？就是 看谁洗出的泡泡多 啊。对，这主持人也是很发散的啊。那个他其实是说，我们想到其实最常用的就是一个按压，按压洗发水的一个动作。那其实当时就给他做了一个方案，是说我在按压洗发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好玩的声光电效果，好玩出来。那当时做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当时给那个就是现场去给他们提案。当时整个青扬内部的话看到这个方案之后特别兴奋。然后 那到底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产品呢？我比较好奇什么样的景象，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说它可以就是安装到你的那个就是洗发水的泵头上面去。泵头上面去。它就像一个我们做出来的效果是有三款产品。一款是小黑鸭。当时模仿周冬雨那一个小黑鸭的一个东西。然后 周冬雨人家不是小黄鸭吗？怎么变成你们这儿成小黑鸭了？ 他可能是说想打一个差异的一个 IP 吧。然后后面的话是说另外两个 IP 的话就是一个钢铁侠，还有一个是说那个美国队长，这3款 IP。 它的一个交互方式是怎么样，就是安装上去之后的话就跟那个整个瓶身就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然后对，很漂亮。那种感觉的话，对，就比方我按压钢铁侠这个泵头，然后按压一下，然后就是钢铁侠平常的那个就是他常说的，就是说啊那个我就是怎么样的钢铁侠，然后那个对他就会有对应的那个就是 会有这个声音出来， 对，声音出来，然后而且他眼睛是亮的，眼睛一直在闪光。 哦， 这个产品的话，就是说很多漫威爱好者很喜欢，然后包括小孩子也特别喜欢，对，当时这个 idea 的话，我们当时给做出来，他。因为当时十几个 idea 嘛，十几个方向，有3个会就去做产品了，就是研发去研发出来了。然后唯一我的这个 idea 的话是唯一一个量产的，量产7-8万件。 就后来你在市面上有见到你的这个想法变成了产品， 对，我一起参与然后来去实现的。如果说你现在从闲鱼上面搜青扬漫威这两个字的话，你就能看到那个就是漫威上面，对不对，就是那个玩偶一样的那种感觉。 哎，你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你其实还是挺顺的，就是在非常年轻的这个年纪啊，然后很多想法都能够变成现实，而且能够在市面上变成一个产品。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 对，我觉得也是带着幸运吧。 还是觉得就是聪明，我就是如此聪明，都是我应得的。 过奖了，过奖了。那个，我觉得也是自己的喜欢。然后，因为你在这过程中不断的在去预备自己。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又预备好了，接下来准备要去创业了？ 对，然后 因为其实通过这个项目的话，就是你开始正式做产品了， 嗯， 然后包括我跟设计师合作，包括是在跟那个就是产品创意啊各方面的去一个产品的落地，你就接触了， 嗯， 接下来的话，我就已经有了，当时其实我已经有了我现有这个技术方案了，就是 CharPod 的这个方案， 嗯， 然后他就是说我在用苹果触控板的时候，它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嗯， 那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触控板的那个体验，就是这个摘出来，做在一个小的产品里边去呢？ 嗯， 因为我讲一下这个技术原理是怎么样。苹果触控板的话，它面积是比较大的， 嗯， 但其实它就核心感知了你的两个参数，一个是你的手指的个数， 嗯， 一个是你的手指的整体移动的方向， 嗯， 那我两根手指上下移动的话，它就是滚动， 嗯， 如果说我四根手指上下移动的话，它就是个屏幕切换效果， 嗯， 那当时我就想说我可以用一个非常小的面积来感知你的手指个数， 嗯， 然后那我可以用底部的光电那个光电的位置来去感知你的整体移动趋势， 嗯， 那就有了我们这个产品， 嗯， 那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话，你在用就是正常使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鼠标， 嗯， 那我四根手指放上去左右移动的时候，你可以实现屏幕切换，就像手势的一样， 嗯， 那对，所以当时有这个 idea 之后的话，我也是真的特别兴奋，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还是比较理想主义的那种，当我去有这个 idea 之后，我真的是好几天睡不好觉。 你就觉得哇，太棒了， 太棒了，对， 然后我要财富自由了。 对，还真的是有点那种哇，就是这个 idea 很了不起， 嗯， 但其实你真的去进入了创业状态的时候，你才发现困难重重，真的是困难。 而且很多创业者回来都说，我当时觉得我的这个想法全世界唯一，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在实际做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好像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想法， 嗯， 只不过有些人没做，有些人做了一半放弃了， 嗯， 有些人可能一直能够坚持做到最后， 嗯， 即便做到最后也不见它能够成。其实这个中间要讲起故事来，可以有很多的故事来去讲。那你的故事又是怎样的？ 我觉得是说，像你说的那个部分的话，我就是说，很多创业者面对的一个问题， 嗯， 我觉得有些部分我是有避免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是从技术出身的一个， 嗯， 一个创业者。 嗯， 那首先当年就非常火的互联网加， 嗯， 然后比方哎，我有一个什么产品，一加个互联网，加个什么 APP， 嗯， 啊，那可以做出个新的产品出来。坦白讲，这个形态很容易想得到， 嗯， 很容易想得到， 嗯。 但是真正发明性的产品的话，这是很少有人去想得到的， 嗯。 那所以我通过这种我从技术出身，然后来去规避了一些可能别人已经想到过的一些 idea， 嗯。 那因为其实我刚才没讲的一段经历是什么呢？其实我在辞职的时候，辞职之后的话，我花了大量时间，我就去参加各种展会，然后什么亚洲消费电子展， 嗯， 慕尼黑电子展， 嗯， 然后什么工博会， 嗯， 然后甚至一些各种什么电子展，我看了一些技术啊、产品方案呢，啊， 嗯， 不下上千种。 为什么要去参加展会？ 因为那里边有很多产品和技术让我非常兴奋的， 嗯， 我要研究这些背后的一些技术原理， 嗯， 对，然后我也相信，就是说你真的去做创新和创造的话， 嗯， 那就像做菜一样， 嗯， 你必须要知道每一个菜的它背后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它的本身的味道是什么， 嗯， 你有更多的素材之后的话，你才能去做新的创作出来。 对，你这个做法，我其实特别赞同，在我们很多大家的这个潜意识当中认为创新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实际上很多真正能够落地的创新变为产品的创新，它是一个更进一步的过程。 对， 就是从无到有，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今天，那基本上再也不会有什么新鲜事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向前一步的一个结果。 对， 所以你去参加那些展会，客观上是有学习，但是主观上是不是也会看一看，哎，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可以拿过来，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们还没有出现，我可以来去试一试。 对，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些本身就是说出于一个技术人对商业的一个洞察， 嗯， 对， 嗯， 所以当时我觉得我看过一些很多产品之后的话， 嗯， 坦白讲， 嗯， 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很多的所谓的互联网加，你就觉得， 嗯， 哇，这么简单的这个 idea， 然后其实坦白讲很容易被人想到， 对， 然后他都拿了几百万的一个融资，当时我就想说我要做的事儿一定比你这更厉害， 嗯， 所以其实也带着一种技术性的高傲在里边， 嗯， 对。 那接下来呢，你做的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开始起步的？融资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吗？还是说是自带干粮上战场？ 是，这个里边其实真的是一把辛酸泪都在里边了， 嗯。 那其实我正式开始做这个项目的话，是从2018年6月份开始启动这个项目， 嗯， 然后那2019年2月份注册公司， 嗯， 那 那个时候我们是2019年5月份拿到了第一笔的启动，最早早期种子的这种一个融资。 拿到了多少钱，方便透露吗？ 5-60万吧，差不多。对， 启动应该是够了吧。 启动是勉强够了吧。对。然后那但是因为其实谈那个时候啊，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其实融资是还是比较难好拿的。然后2015-16年的时候，很多都是说靠着个 PPT 一个 idea 然后就可以融资。所以其实当时你也是被当时那种那个风气，然后就有点是说吹晕了的一些头脑。然后所以我以为在可能2018-2019年然后2018年的时候还是容易拿投资的。但是你真的去融资的时候，你才发现整个环境都已经变天了。都不是那个时候的那种投资风气， 大家变得更冷静， 对，更冷静。而且那个时候金融危机啊，各方面，而且投资机构都没什么钱了，所以特别难拿。我当时真是甚至融资融到都快怀疑自己人生了，对吧？怀疑自己，哎呀，对。但是还好，我们也是带着点幸运的，然后就拿到启动融资，启动资金，然后就是靠这坦白讲，我们靠我这5-60万，然后。完成了产品的设计，还有包括是说市场，也不能说市场，就是我们也把它推上了海外众筹，有半年的时间吧，坦白讲，我们用这些钱，我们做成的事儿的话，至少可能是要可能将近200万才能完成这件事儿。 你刚才讲的“我们”这个词儿，包括多少人？ 我跟另外一个我的创业伙伴，然后。那个当时的话他是一个墨西哥人，我是还是有一个老外伙伴的，对，然后我们就是完成了产品的研发， 就你们两个人啊？ 那是最早期启动，是我早期启动是我们三个伙伴，然后但是只是另外一个伙伴是做市场相关的，因为当时主要精力是放在研发上面，然后他就让他去先兼职去做这个事儿的，对。那但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也是有在就是包括有新的融资啊，然后也在拓展嘛，然后团队也拓展到6-7个人吧，就是说对，那对，只能是说在那个时候确实是真的蛮难的。 那产品我们今天见到啊，放在咱们桌面上的这个小东西，其实把它生产出来，就据我了解，你就是它跟生产任何的电子产品应该也差不多， 对， 你得需要解决设计，得需要解决供应商， 对， 得需要解决供应链， 对， 然后生产过程当中良率， 对， 就等等类似的这个问题，就这些问题我估计你解决起来应该不容易吧。 对，真的是这里边太多坑了，就是踩了太多坑了。 来给我们讲讲讲讲这个痛苦的故事。 我觉得是说这种感觉呢，是说因为很多领域是你未知的，坦白讲以前面的一些技术研发和偏设计层面的话，有很多部分是我自己可以凭着我自己的技术积累和一些对物理层面和设计层面的理解是可以推进的，但是说真的去说涉及到工厂层面的工厂生产的话，其实是真的非常知之甚少的，所以当时我也坦白讲，我也是请了一个供应链的伙伴，然后也是现在我非常核心合伙人之一，然后那真的当年是说你在生产的时候你要去真的是在跟工厂老板斗智斗勇啊，就是要 你要用斗智斗勇， 对，斗智斗勇。然后那种感觉呢，就是说，因为你要去让这个产品的一个是说生产进度能把控，然后另外一个是产品良率要把控，但是可能工厂老板的话，他对，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订单， 对， 然后那可能他在你不盯着的时候，他就会可能甚至偷工啊、偷工减料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甚至是说我们在这过程中还是从一家工厂甚至切换到了另外一家工厂，整个一个这种大大的换血一样，哇，当时还是真的蛮痛苦的。 这个事儿呢，简单来说一句话，客大欺店或者店大欺客。 对 于苹果来讲，它就是客大欺店，工厂都得听他的，但是对于你这样的微小创业者而言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对，是。 所以产品在工厂当中最后切换了一家合适的工厂，然后才把今天看到的这个产品打造出来。 对，是的。 产品的生产到最后的投入使用，其实也会有一个更新迭代的过程。 对， 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很多功能没有想到，甚至说有一些问题是自己忽视的，就这个过程一代一代的更迭，这个过程顺利吗？ 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吧，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也要去感谢的是说相对来说用户是对我们是比较支持的，因为这个产品还是很创新的，大家对它的一个包容度是比较高的，那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说在我们第一代基础上也在研发新的产品， 嗯， 那新的产品的话我们预计大概2月份会上线海外，我们大概这个月中旬就会拍广告视频了。 嗯， 对对对， 新产品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一说手中的这个产品。 嗯， 这个产品我刚才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它可以作为一个鼠标、一个触控板、一个指示器，在我们的日常办公中使用。 对， 这些东西你拆开在现有的市面上其实都有，甚至一台笔记本上面你都会找到鼠标，会找到触控板。 对， 那我们作为一个客户，像我这样的客户，我为什么要使用你这个东西？ 嗯， 你在获取客户的过程中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嗯，首先我觉得是说，我们这产品的路线当时走的是先海外，在国内的， 嗯， 然后其实当时我们做的海外众筹，然后首先我们的产品视频还是非常赞的， 嗯， 因为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是说，其实很多人渴望有这样一个产品，但是没有做出来的， 嗯， 我们的产品视频拍的效果非常赞。然后在海外众筹的时候，哇，很多用户在去看到我们视频的时候简直就是一种惊叫的状态。 嗯， 对，然后就说哇，这个你们就是做出来我梦寐以求的东西了。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在海外众筹的时候，众筹用户支持了将近10000人。 嗯， 对，然后 这个10000人是怎么支持？是点赞支持还是真的拿钱支持？ 真的是拿钱的，真的是购买。 哦， 购买我们 就提前下单预定是吗？ 对对对，我们欧美众筹了51万美金，我们在日本众筹了不到20万美金。 嗯， 对，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产品的话是说它的认知度和喜爱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它创新度非常高。 嗯， 对， 嗯，从创新这个层面我特别接受，但是从实用的层面，你刚才讲到在海外开始来启动产品的众筹， 对， 而且效果不错。 嗯， 是不是因为海外的办公环境跟我们国内的用户的环境不一样呢？ 我们当时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境倒还好，其实大同小异。 嗯， 那当时我们选择做海外众筹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在于是说，在我们早期其实资金很有限， 嗯， 但是我们怎么生产、开模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动辄至少要20-30万的人那种资金。那当时我们就选择海外众筹。海外众筹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相对来说，海外用户他会愿意去提前拿钱来支持你这个 idea， 嗯， 然后帮助你这个 idea 成为现实， 嗯。 那当时我们也是觉得这算是比较海外的一个优势的这点，就是比较有众筹精神。 嗯， 那坦白讲在国内的话这是不太允许的。 嗯， 然后有可能是说比方我在国内的话，然后我先讲一下海外是怎么做。 嗯， 我现在发起众筹，然后支持了我之后的话，有可能我3个月之后才能拿到货。 嗯， 然后甚至可能半年。 嗯， 然后但是可能这些东西在国内的话是不太允许接受的，因为可能用户的话就觉得，哇，这么长还不发货，这么长时间， 而且你这个东西还没做出来你就卖， 对， 你万一是个骗子呢，拿了我的钱走了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说海外的一个众筹精神。 嗯， 但是坦白讲海外也确实有这样子的骗子，然后去发起这样子众筹，然后最后不发货的， 那卷钱跑路的， 对，有这样子的。那但是海外的用户的包容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喜欢这种创新。 嗯， 你看其实很多老外他很会玩， 嗯， 然后就而且他们脑洞特别大，就是因为这些人他真的喜欢这种创新，然后他愿意去为你这个去买单。 嗯， 对， 所以你刚好其实也是踩中了这个节奏。 对， 真的是有人他喜欢来去做这种尝试。 对， 而且见到你的设计还不错。 对， 就相当于其实是作为你的天使来对你进行支持。 对，就像是这样子， 所以拿到了海外众筹的资金，产品就生产出来了。 对， 生产出来之后拿到用户的手中，他们依然也是哇，跟我想象的一样，还是，哎，第一代还是有点毛病啊，这个钱花的多少还是有点亏呀，会有这种反馈吗？ 我们收到的声音是有两种，一种的话就是说，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海外众筹用户他们已经有这样一个，就是做一个铺垫了。 嗯， 可能他众筹很多项目，众筹之后， 嗯， 视频拍得非常好， 嗯， 但是可能真的去拿到的时候很大打折扣， 嗯， 有一些这样的心理预备了。 嗯， 但是很多用户拿到我们这个产品之后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视频里边没有任何的夸大， 嗯， 没有任何虚假， 嗯， 我们宣传的功能我们都实现了， 嗯， 然后所以很多用户拿到之后，哇，没想到你这个就是说不用做任何复杂的适配，直接蓝牙连接就可以用。 嗯， 哇，就很多人就是说哇非常方便。 嗯， 那当然也是有我们因为第一代产品有一些品控上的一些那个问题。 嗯， 然后那比方有一些是说可能在运到之后的话 那个比方可能当时有一些比方组装的问题导致某些位置是鼓起啊， 嗯， 这个的我们也都有在处理替换货。 嗯， 那整体来说的评价是高的， 嗯， 是比较高的。 嗯， 对。那当然我觉得是说这也都是我们在去总结和学习到的吧，然后为这些都是为我们接下来后面做产品做一个铺垫。 嗯， 对。 那你的客户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反馈？因为我看到国内的很多企业，其实他们的产品在生长的过程中，他们创建了一些社群，社群当中呢，也会因为用了他们的产品成为他们的粉丝， 也 会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当年小米就有小米社群嘛， 对， 小米无论说是软件和硬件的更新迭代，其实这些无名英雄都贡献了很多的想法。 嗯， 你们有这样的幸运吗？ 我们其实也是有在经营一些用户，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真的去把它社群化。 嗯， 然后因为其实还算是比较一个小的一个这种产品嘛。 嗯， 然后但你说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去把它做起来。 嗯， 然后那这里边的话是说有很多用户拿到我们产品之后也会有一些这种提议和改进啊， 嗯， 技术，对，他们有发给我们，然后那我们也是特别感谢的。 嗯， 对。那当然我觉得更多倾听用户的声音，然后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这些首先是代表了他们对一个产品的诉求。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也是你的支持者。 嗯， 然后你能够去更多满足他们的需要的话，本身这也是在去维护你的口碑。就像 对你这个想法就对了。 对， 做产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给用户服务。 对， 所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个是排在后面的。 对，是的。 如果用户都没有服务好，你没有实现产品本身的价值，何谈实现自己的价值呢？ 对啊，对，是。 好，那说说接下来你们下一代产品在这个基础之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还是说会设计出一个全新的东西，又带来新的体验和玩法呢？ 嗯，其实坦白讲，我们下一个产品的话，它的一个也是带着比较强的创新体验的。 嗯， 然后那这个创新体验的话是说我们是解决了几个点，然后这个点是说，因为其实现在短视频用的实在是太火了。 嗯，对， 然后包括什么抖音啊，快手啊，还有那个包括是哔哩哔哩啊这种 B 站。 嗯， 然后那其实很多用户在去长时间使刷抖音快手的时候，因为沉浸感太强了，然后他手是酸和累的。 嗯， 而且手一直这样子握着的话是比较麻烦的。 嗯， 然后那我们做的这款产品的话是说，是首先是给这种短视频用户， 嗯， 你可以不用手再握着它了。 嗯， 然后就是手里边握着像一个小的遥控器一样的这个装置，然后就可以就是刷抖音快手，快速点赞，连续点赞，然后甚至是说我们还可以定制你的手势操作。 嗯， 这个时候的可能借着咱们这次广播的话，然后我也是说，因为其实还在研发之中。 嗯， 对，也算是就是对收音机前面的各位听众，其实是我这也是第一次去当众去讲我们这个产品。 哦，你这个想法是首度全球发布，啊，就在我们的节目中。 是是是，感谢我们这个机会吧，也是。 嗯， 然后那他我可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是在于什么呢？ 嗯， 我可以很快，我可以就是定制我的手势。 嗯， 就打个比方是说我比方滑了下屏幕， 嗯， 我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嗯， 我再点一下的播放，然后我就屏幕就自动滑了。 嗯， 然后我甚至可以比方滑一下之后的话，过了20秒钟我就想的是播放。 嗯， 那就是就像我把这个视频看完了，然后那我可以连续点两下的话，它就循环播放。然后那就是说我每一个视频然后隔20秒钟我自己它就滑下去了。 嗯，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不光是这些手势，包括是说比方我把手机放在某一个位置，然后我提前就是录好，哎，我就是把手机回到主界面，然后点开相机拍个照。 嗯， 我去把这个录好之后的话，我一键触发，我就可以把它的位置就可以就拍个照。 嗯， 就像咱们这样子一样。 哎，这个想法真的很好，因为我平常啊，我也会研究抖音啊，就是这种短视频，尤其是在我的一些碎片时间，比如说我早上做早餐的时候，我要研究它。但是你会发现，你的一只手其实是离不开手机的。 对， 你要离开的话，就那个视频就一直在那循环播放。 对， 你就得走过去，拿你的手把它再滑一下，滑一下。 对， 如果这个时候我的手中有一个类似遥控器这样的东西， 对， 甚至它还能够根据我的要求来做各种各样的适配和编程。 那该多好啊。 对， 我觉得你这个产品其实应该可以再加上一些手势体验，比如说卡，我这个手中的这个东西我晃一下它就能够自动翻页、 OK， 然后我这个手腕旋转一下它就能够点个赞等等等等、 啊、 这种手势控制我觉得应该也比较适合像我这样的人。 OK， 谢谢主持人。我们会，你是我们的用户，我会觉得把你的一个意见然后会综合考虑，对对。 好，我是你们现在一个虚拟用户或者是一个准用户、 嗯、对对对， 我期待你们这个产品未来能够上市。而且我对于你的这个想法啊，我特别看好的原因是在于你的入手点不是那些特别宏大的问题、 嗯、 我要推动互联网进入下一个时代， 对， 我要跟随元宇宙，我要在元宇宙当中开疆拓土等等等等。其实你的着眼点特别的细小，就这个想法可能大家平常在下意识当中觉得要有一个这个就好，要有一个那个就好，这是很微小的想法，能够留意到这些想法的人不多，能够把这些想法呢给它最终转换成为产品的人更少。 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最后做出产品，产品用到用户的手中，这个就是少之甚少。也希望你在接下来的这条创业道路上会非常的顺利，也期待你的 2.0 的这个版本的产品能够早日问世。也希望未来你的产品在上市的时候呢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会的会的。 你这次产品在试制的时候，在进入工厂生产的时候，在交付到用户手中的时候，以及最终你看到它看到反馈的时候，你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体验。 是是是，一定的。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起点跳跃科技的创始人习佳杰做客科创中国，谢谢你佳杰。 谢谢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呢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